提到宝玉跟凤姐啊到东府去做客，那我们也特别看到在这一天当中，宝玉碰到了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就是秦钟啊，所以他们聊了很多事情，也决定了那么此后他们要一起去读书啊这一件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因为整个的酒席散掉以后，大家要回家了，所以个人有个人自己带来的一些佣人，像凤姐她出门的话一定有好几个佣人啊，或者是这些丫头媳妇跟着她。那秦钟因为家里穷啊，所以秦钟从远地方来看他们以后，回去的时候天气晚了，那他们就不放心，就说要派一个人去送他们，就牵出了一个贾府里面的老家人，就是焦大啊。我们特别提到说焦大在这个小说里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最主要是因为焦大他这种特殊的出身跟这个家族整个创业有关的这种老家人，所以我们有跟大家提过焦大的辈分等于是荣国公宁国公，就是这个家族创业的第一代的老家人，而且对这个家族有很大的功劳，等于把主人从战场上尸首堆里面救出来的一个老家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份使他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现在已经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他在家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这个身份。我们现在一般大概不太了解这种家族里面这种老家人讲话的这种分量，就他虽然是一个下人是一个佣人，可是因为他有功于这个家族，所以养在那边其实有时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可是有时候小主人啊，就是年轻一代的小的这个主人会很讨厌这种老家人，因为老家人又是佣人，可是你又不能得罪他，而他往往对这个家族什么事情都知道，然后他又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小时候所有的糗事他都知道，没事就搬出来讲一讲。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一段里面很侧面的写出凤姐跟宝玉要回家的时候在车上，然后看到东府闹了一个大事，然后就闹得不亦乐乎，大家觉得哎，什么事情怎么吵成这个样子，就他们就回报给贾珍的太太尤氏，就说因为要送秦钟就找了焦大，那结果焦大就闹起来了，那结果他们就说哎，何必去找他，这个人就是反正一喝了酒以后就乱闹的，那年纪也大了也没人敢惹他，所以有什么事情根本就不要派他。那尤氏就说把这个人当一个活当一个死人一样，就是养在家里，你不要去碰他，不要派他工作就好了，那么怎么又偏偏派到他身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阴错阳差就引带出焦大把这个家族的某些丑事把他讲出来了。所以等到凤姐跟宝玉在车上的时候，这个车子过去就听到这个焦大在那边骂人，可是凤姐跟宝玉要回家，有一个人在送他们，就是贾蓉，等于东府的第四代啊，草字头这个秦可卿的先生，16岁的贾蓉。那么贾蓉在车子旁边，他当然觉得有点不成体统了，有客人来做客，然后你的佣人在这骂主人，那么骂着骂着就越来越说越不像话，最后可能连贾珍都讲出来。我们知道这一天王熙凤去做客，贾珍不在家，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小说对贾珍的描写非常非常的少啊，所以这种你会发现到现在为止，不管贾敬、贾赦、贾政、贾珍，男人都很少被描绘到，因为他是有一点从女眷这个地方写起的，所以这些男人都有一点很严肃，反正看到人讲的话都是一些官场上的话，都是做大官的人。可是我们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隐约的感觉到在一个讲直话讲真话的一个佣人口中，贾珍是什么样的人啊？就是我们有提过说跟这个小说最有关系的秦可卿的自杀银上天香楼，那么现在一般学者都已经慢慢几乎公认认定是贾珍逼奸了这个儿媳妇，所以贾珍大概不是什么特别人品高的一个人，可是这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知道。那么甚至这种丑事在正规的这个家族当中也没有人敢讲，而要借着一个撒野的一个喝了酒喝醉的这个佣人，他的嘴巴里可能会讲出来，所以他们就开始讲贾珍，然后这个贾蓉就火了。贾蓉不管怎么样16岁，可是他也是个主人啊，一个主子，那这个是奴才，他就骂他一顿，说把他捆起来绑起来。好，这下不得了，那个焦大更气了，觉得说啊，你不要摆主子的样子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就是小时候都是 帮他拔尿之类的，那这个老家人这种话就开始讲出来，然后他就特别提出来说，你真的要把我惹火了，这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这种话就很难听了，你可以看到有点造反的意思啊，一个佣人，一个老家人竟然讲出要用动暴力这种感觉。那么最后就贾蓉就让别人去处置这个事情，大家就害怕他乱讲话，就把他捆起来要丢在那个马圈当中去啊。结果他就开始被惹火，惹火以后他就讲了最难听的话啊。我们看到这一段话当中啊，大家就可以了解到可能是一个侧写，而这个侧写用焦大的口中把这个家族整个的不为人知的丑事讲出来。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说，尤氏啊，他们几个人送到大厅，就是凤姐要回去了，尤氏等人送到大厅，只见灯烛辉煌。好，灯烛辉煌是气派有钱人家的一种排场，所以他要在这个排场里借助焦大的口中来说明这个外表看起来金玉其外的家族已经败絮其内。我们很多人讲到《红楼梦》都说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就外面还看得漂漂亮亮，里面已经腐烂掉了，已经烂掉。所以他用了这个很有趣的对比，说只见灯烛辉煌，众小厮都在丹池侍立。你看起来有点像我们看到古代的那种皇宫的电影一样啊，就灯烛辉煌。我们注意古代没有电的，那么这个灯烛辉煌都点的蜡烛油灯，所有这样照的这么明亮的这个感觉，然后旁边所有的小厮这些佣人都规规矩矩站在那个地方，站在丹池，就是古代的那种台阶啊，是用红色的油漆，红色的漆漆过的，所以我们叫做丹池啊，站在这个地方等待发落。然后焦大又使贾珍不在家，他知道这个贾珍不在，在家也不好怎么样，就是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因为贾珍也算晚辈啊，对焦大来讲也算晚辈，所以他就开始在那边恣意洒落洒落，就开始来，我们现在讲这个洒落洒落，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数落数落啊，就是他开始骂这个家族，把这个家族的丑事一一的讲着。所以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总管，家里的总管就是佣人最讨厌的，因为分派工作啊，或者是赏罚都是由总管来做，所以先骂了赖二，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像这样黑金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王八羔子之类的。好，就是焦大口中开始骂人了啊，开始骂这个赖二这个总管，他就开始讲自己的了不起啊，他说你瞎充管家，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翘起一只腿比你的头还高呢啊。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就是也许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历史当中，你不太了解到一个大的家族，当他长久以后，那个第一代创业的老家人，有创业之功的老家人其实是最难弄的啊，最难弄。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如果在台湾有一个企业比较久了，已经到第三代第四代，那个跟第一代一起打拼的那个身边的人，其实你最不知道怎么办，你要尊敬他，可是他又常常出来变成可能对于，因为当前有当前要实施的制度啊，所以他就会变成干扰。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说比如在古代我们常常听说新主当政就要把这个旧主的权臣都要去掉一批，大概很多地方也是不得已，因为其实他在制度上他要实行新政的时候，很多东西会干扰啊，使他没有办法放手去做。所以这种老家人在过去的世家文化当中变成最难处理，尤其是暴露出东府这边，因为贾珍跟尤氏非常软弱，他们没有处理。如果是王熙凤绝对不一样啊，所以等一下王熙凤就对这个事情他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那么焦大太爷，那你看一个佣人叫自己叫焦大太爷啊，我这个焦大太爷翘起一只腿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就是当年的这个焦大，眼里有谁呢？别说你们这一些杂种啊，王八羔子们，他就开始一直骂，一直骂。他骂的兴头上，贾蓉刚好送凤姐的车出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灯烛辉煌，两边小厮势力的一个世家， 竟然出现了一个破坏体制的东西，就是交大在这边冲撞了这个体制，所以大家叫他不要讲了，因为贾蓉出来了啊，这个少主人出来了，那么贾蓉忍不住就骂了两句，叫人捆起来啊，把他绑起来，明天酒醒了再问他，看他还寻死不寻死。交大不把贾蓉放在眼里，因为我们说贾蓉已经到了第四代了，他连他爸爸他都看不起，他何况是贾蓉，所以大叫起来就赶着贾蓉说，蓉哥别在交大跟前使主子性啊，就是你把我当佣人，你是主人，别说你这样，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跟交大挺腰子呢。好，这下你可以看到简直像造反一样。好，我们特别要提到说，在这种世家文化当中，主仆的这个伦理是最严格的伦理啊，最严格的伦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仆人讲话已经像造反了，就是说不要说你爸爸你爷爷都要怕我三分，因为他是跟那个爷爷的爸爸同一辈的啊，所以他就用辈分的方法把这个年轻的少主人讲得一点都不堪的样子。他说，你们做官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争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冲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这种就是粗人，他的话就开始出来。所以我们也大概可以了解到，贾家因为荣国公跟宁国公都是武官啊，都是将军出身的，所以他身边当初都是这种真的是九死一生在战场里面出来的，用我们话来讲很多是老兵吧。所以这种老兵当然他好起来你可以拍胸脯义气填膺啊，非常义气的人，可是闹翻的时候其实也够野的啊。所以交大的个性我觉得是写得非常好的一个很鲜活的一个个性，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物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呼之欲出啊，这种一生热血的很忠心耿耿的，到最后他觉得怎么年轻一代都不如上一代了啊，他也会有一种对为这个家族悲叹的那种感觉啊，动不动就要去哭那个太爷去，就是哭灵去了啊，动不动说我到慈湖去哭一场这样之类，因为觉得你们这一代不行了这样。那么所以这种身份的角色，我也希望大家了解到，好的小说绝对不是说好或不好，他写人都没有好或不好，就是说这种人物也有他自己的背景跟个性。就交大这样的人，我们想想看，我们身边真的也都碰到过这几年。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服兵役当兵时候认识这些老兵，你会感觉到他们有非常非常两肋插刀为朋友义气的那个部分啊，非常可爱的部分。可是闹翻的时候，他真的不管你什么长官不长官，他在什么场合他都可以跟你闹啊。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交大，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他们真的是家族里面最忠心耿耿的仆人，可是对于这个家族目前面临到的困难他也不见得知道，他还是用他当年的这种心情在看这个家族。所以凤姐就很生气了啊，你知道王熙凤处理事情干净利落，她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人在她面前撒野，所以凤姐在车上就很生气，她就说还不赶快打发了这个没有王法的东西，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养在家里面，岂不是祸害，而且亲戚朋友知道了也是笑话，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所以贾蓉在旁边就答应了，所以你看到王熙凤这个时候就像完全像婶婶，也像一个管家的人，所以贾蓉在旁边只好说是是是，就是你们怎么可以纵容一个佣人啊，纵容到这种程度。所以这里马上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就他这天是出来做客的，他来玩的，可他看到这个家族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在他的眼中，就是以这个王子腾这种九省统治的女儿来看，这种家族是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那么搞怎么样，他也可能就是这种家族也可能说把交大这种人干掉大家就没事了，就是他可以用很毒辣的手段的。所以王熙凤在这里他就立刻摆下脸来，就教训这个贾蓉说，你们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人在这里撒野。所以贾蓉就答应了，然后这个旁边的一些小佣人就看到交大撒野不堪，就几个人只好把他揪倒啊，揪倒然后绑起来拖到马圈里去。交大因为被绑起来拖到马圈更生气了，所以他就连贾珍都说出来啊，你注意他连贾珍都说出来，这里面透露出贾珍的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也是我们说这个小说里面一直被隐藏被删改的部分，就是原来小说大家都看到的这个稿本，就是银上添香楼写到了贾珍逼死秦可卿的那一段，可现在被掩盖了。可掩盖了以后，作者还是觉得这个事情不写好像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家族里面很大的一个事件是 一个公公逼奸儿媳妇这个事情啊，他要写，所以他就用交大的口中来写。好，所以这个交大就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了，有没有发现要哭要去祠湖了啊？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因为他觉得下面这三代都不行了，所以他要去祠堂，祠堂就是太庙了，就是家族的太庙，我要去太庙里去哭老太爷，就是第一代，就是告诉他说你的子孙已经不行了，糟糕到这个样子，哪里成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啊？怎么会这个家族的第一代这么好，怎么后面生出了这些像动物一样像畜生一样每天偷狗戏鸡啊，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注意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交大口中非常严重的一个透露。爬灰我们现在不太懂了啊，我们也不太用这个字了。那么甚至我想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字也是民间很粗的粗话。那爬灰的意思是讲一个公公去搞儿媳妇，就是一个男的长辈去玩他的晚辈，就是乱伦啊，爬灰。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严重的事出来，可是第二句你再注意一下，什么叫养小叔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我们有时候在电视新闻会看到，就是一个女人包养比她年轻的男小白脸啊，就是养小叔子，养一个小白脸。那我们最近还闹这种事情的，对不对？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养小叔子在指谁，有感觉吗？坐在车上就是王熙凤。我们记不记得前面刘姥姥来的一段，刘姥姥有一次来，然后王熙凤在那边忙着忙着，忽然说荣哥来了，贾蓉来了。贾蓉就16岁，比她小一岁的，辈分上是王熙凤的侄子。然后荣哥来不是要借一个玻璃抗瓶吗？说有爸爸要请客人，所以要借一个很漂亮的玻璃抗瓶来摆一摆。那王熙凤就跟他在那边调情，就说没有。那么过一会儿，这个荣哥就跟他撒娇说，哎，你不给我的话，爸爸回去又打我一顿。所以这一段始终大家都在猜到底两个人什么关系，就一个是婶婶，一个是侄子。可是这里面非常的暧昧，就是有什么话要讲可是又不讲了，说你晚上再来找我。所以这里的爬灰的爬灰是一个暗示，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是另外一个暗示。可是我们注意一下，作者从来不把任何事情直接告诉我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只告诉我们说这个家族300个人里面够乱的啊，里面够乱。所以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伦理啊，很复杂的伦理。可是我们又发现说，包括宝玉跟秦钟是叔叔跟侄子的关系，可是两个又都是13岁的男孩。包括凤姐跟贾蓉，一个17岁的女孩，一个16岁的男孩，一个是婶婶，一个是侄子，可是又只相差1岁。所以如果你不用伦理去看这些人，在如果在今天高雄某一个高中读书、初中读书，他们当然就是很容易玩在一起的玩伴，可是辈分又让他们很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讲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其实在讲这个家族的乱伦，整个乱伦的这些事情。可是作者倒并没有一定站在说要批判这个乱伦的事件，而是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复杂的东西在里面纠缠。这个纠缠说人有一部分是伦理啊，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早上有提到说，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面有一个人辈分上要叫另外一个女孩叫姑奶奶，可她又是同班同学，所以他们两个出去到 disco 去跳舞的时候，他们又是好朋友，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种尴尬的啊。就在过去的这种家族的伦理文化当中，你会感觉到辈分本身是一个很严的限制啊。如果是嫂嫂就是嫂嫂，那孟子就被人家问到说，如果嫂嫂掉到井里去，我要不要救她？那我们觉得这个问得很奇怪嘛，就嫂嫂掉到河快淹死了，嫂溺，你要不要去救她的问题。那孟子说啊，嫂溺缘之于手，说嫂嫂要淹死了，你应该要去拉她的手救她，因为男女是不可以授受不亲的。可是你看到伦理最后其实也蛮荒谬，就觉得哦，在那一刹那我还要想一想看，说车子要撞死她，我要不要救她一把。那这个其实对伦理本身也是一个挑战，就是伦理很严格的定在那边，可是人在伦理当中又有超越伦理的其他的感情在里面。 啊，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交大口中的这个叙述，我们可以说是贾家的一些八卦吧，啊，就是佣人很喜欢谈主人的这些八卦。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说，我什么不知道？那个交大就说，你们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这个大家听过的，就是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手断了，我们也藏在袖子里，不让人家知道；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所以众小厮听他说出这样没天日的话，啊，没天日，你注意，这是严重的话，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贾珍的事，也都知道王熙凤的事情，就是这些爬灰的事情，这些养小叔子的事情，其实他们都知道，可他们都不敢讲，可是交大讲出来，所以吓得魂飞魄散，啊，他们吓坏了，说这个。这下不得了，这个佣人把这个家族里最严重的丑事给讲出来了，也顾不得别的，就把他捆起来，啊，就把交大捆起来，然后这个交大惨了，他们就把泥土加上马粪，啊，马的大便就混了，然后就塞在他嘴巴里，塞了一嘴巴，那交大的下场就是因为大家就不要再讲话了，啊，不要再讲话。可是作者在第七回的结尾透露出来这个东西，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没有事情发生的一天，到最后看到在这个无事里掩盖的是一个家族已经走向败亡的暗示，就是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无奈，就是家族的创业啊，从第一代的角度来看，后面大概永远都会觉得不孝子孙吧。其实有时候你在台湾也看到，才到第二代而已，你就会感觉到怎么跟第一代的创业差这么多。可是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不太容易了解这种不公平，就第一代他在一个穷苦里一百二穷，他就是打拼啊，打拼，他可以到八十岁他还是每天上班，用认真的去把企业经营起来，在他的企业楼上自己还种菜这样之类。可是第二代他是在很好的环境长大的，他根本没有过苦难啊。所以我记得有时候你觉得很为难，是有时候父亲长老是跟你讲说啊，中日战争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又觉得我是战后生的，我从来没有经过战争，那我怎么样去经历那个苦啊？所以我有时候对于年轻一代我有另外一种同情，就是很多人现在看到年轻人说，哎，你看他们就整天讲名牌啊，整天如何如何换手机，可是我想在他的生活里其实每一个代的价值真的不一样啊，真的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家族常常紧张的是说第一代的创业的精神，我们说创业维艰，他没有办法传下去啊，传不下去。可是这个传下去就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秘密。民间也常常讲说，一个有钱的人家说富不过三代，啊，有钱不过三代。那么到第三代，大概真的就是偷鸡走狗，然后就开始把家族败掉了。那么好像变成了一个宿命，啊，变成一个宿命。那么这种家族当然会希望说他们的家族能够世世代代承受一个高官厚禄，可是事实上可能天不从人愿。啊，所以贾家很明显，我们看到，如果以曹雪芹自己的家族来讲，他就是最后抄家，而这个抄家的命运是到了第四代，好像势必逃不过的一个命运啊，就是家族大到势力大到最后没有办法收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交大讲出了这么难听的话，王熙凤跟宝玉在车上，我们看到王熙凤装作没有听见，啊，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因为这种话你听到了你又怎么办呢？好，如果你听到了别人在谈你们家族里面的某些丑事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难道跟他去吵吗？王熙凤当然不是这么没有品格的人，下车去骂交大，然后跟他吵架打官司，大概都不会，他就装着没有听见，因为这种他大概心里已经在盘算要怎么把交大处置了。以王熙凤的个性来讲，他要把交大搞死大概太容易了，他随便找一个名目，这种交大大概就，因为过去的这种家族就是家奴，他在法律上根本不负任何责任啊，他随便他就可以把他搞死掉。那么以他的个性绝对是这样，可是他这个时候他就不表现了，就装作听不见。可好笑的就是宝玉，你知道那个十三岁男孩子听到什么趴灰的趴灰，他从来没听过这个字，他就很兴奋，就问王熙凤说什么叫趴灰啊，他还不知道这是在讲他们家的事情。那王熙凤就火了，就好好骂了他一顿，说你是什么样的人物，你也跟着讲这个话。 好，所以我们在看到说这个家族其实因为他是一个高贵的富贵人家，所以他们这种粗话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可是王熙凤这个人当然不简单，因为他大概什么人都来往，所以他知道扒灰的意思是什么，他觉得这不得了了，就把他们家族里面最严重的事情给暴露出来。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骂宝玉说，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怎么跟着焦大在那边胡说啊？怎么敢跟他胡说？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很有趣，就是宝玉就问凤姐说，姐姐你听他说扒灰的扒灰，什么是扒灰？所以作者绝对在借这个部分重复一次扒灰，因为他要告诉我们说，他要借焦大的嘴巴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因为到第十回以后秦可卿死掉，秦可卿的死是因为扒灰，可是现在小说改掉了，变成生病死掉，啊，变成生病死掉。所以是因为作者觉得毕竟谈到自己家里面可能根本就是自己的爸爸叔叔的事，那这样讲实在是有一点家丑外扬了，所以最后就把秦可卿改了，改成生病死掉。可是他还是觉得好像应该把这个事情留在历史上让大家有一所警惕吧，啊，所以他就把扒灰，所以这个扒灰重复一次，用宝玉的口中再重复一次，绝对提醒我们说这个扒灰大概是真的事情啊。所以现在等到银上天香楼的稿本出来，我们才确定是这个家族真的有扒灰的事情发生啊，就是贾珍逼奸儿媳妇的这个事情在这里发生。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文学上的那个小心跟细腻，就写作的这个手法。然后这个凤姐当然很生气，就说连忙竖眉瞪目乱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的浑症啊。胡症这个字我们可以讲说它是一种骂他说胡说的意思啊，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不听见还要细问，等我回去回了老太太仔细捶你不捶。所以这里面当然是警告宝玉说 你竟然还学着讲扒灰这个话，所以就吓宝玉说好好揍你一顿啊。所以宝玉他就不敢。所以这一段我想在第七回当中，我们把第七回看完啊，大家就感觉到他的结尾这个焦大的出现在整个小说里面有画龙点睛的意义在里面，就是点出了贾家不可告人的许多许多的事情。虽然是传言，很多很多传言，可是借着焦大的口中讲出来的东西大概八九不离十。因为焦大基本上我刚刚讲说焦大的身份就是忠心耿耿的老兵，所以对他来讲他是爱之深责之切，他要把这个家族下面一代不像样子的事情讲出来，所以他也不会太夸张，大概也真的就讲出了这种状况出来啊。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作者也有一种心痛啊。假设曹雪芹写的是他自己家里的事，我想他写到这一段真的很心痛，他会想到他自己小的时候有一天听到一个老佣人在骂他们自己的爸爸或叔叔，而那个时候他觉得这个老佣人是一个喝醉酒的酒鬼混蛋。可是等到家里抄家败亡之后，我想曹雪芹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忽然领悟说啊，原来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忠仆啊，曾经爱他们家族爱到这么深，然后在那个时候那么敢直言极谏，敢把话真正讲出来的。好，所以这里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第七回，我们现在看完了以后，大家看到里面从周瑞家的送花，一家家送花，然后演变出来每一个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到宝玉跟着凤姐去做客认识秦钟，那么整个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可是带出了所有的大家族的内部的生活的细节。那么到第八回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他还是没有事情在发生啊，那一天整个又是一个生活的细节。所以我自己在读《红楼梦》的过程里越读到后面越喜欢第七回第八回，为什么？因为这两回是最没有事发生。那我觉得没有事发生的作者的描写的方法轻描淡写，能够透露出家族里面真正的现状啊，真正的这个状态出来。好，我们就看到第八回宝玉他就回到家里面，然后他最关心的是他能不能跟他刚刚认识的好朋友秦钟一起去读书啊，所以他就赶快回明贾母要去啊读上学的事情。那贾母觉得啊，这个孙子一向不爱读书，现在忽然爱读书了，高兴都来不及，那当然觉得说你要跟谁读书我也不在乎啊，我也不管。他就好高兴说要让这个秦钟来跟宝玉一起伴读。那凤姐在旁边又加油添酱，就说啊，秦钟多好，人品多好啊，如何如何。所以贾母就很高兴，就表示说要可以一起 啊，一起让他们读书。好，我们看到这一天，贾母就过去看戏，到东府去看戏。记不记得前一天王熙凤才去喝酒做客打麻将，现在又去看戏。所以你看到这两家啊，每天没事就是你请我，我请你，宴会不断的。所以那个焦大大概看在眼里也很生气，因为觉得那个第一代的时候每天都在那边上班，每天都在那边刻苦创业，到了第四代的时候真的是每天就是喝酒啊打牌啊，就是在玩，那么就是这种富贵人家的这种状况。所以他们就这里提到了说，宝玉这一天就跟着贾母过去看戏啊，所以贾母带了王夫人、林黛玉、宝玉过去看戏。那么看戏是一个早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戏通常都是晚上，对不对？下了班吃完饭去看电影啊，看戏。他们一早上就看戏的啊，早上整个早上在看戏，看到中午的时候贾母有点累了，因为贾母算是上了年纪的人，就是累了，就是说要回家休息。所以他这里写说到晌午贾母便回来歇息。那王夫人贾母去她不能不去，因为她是贾母的儿媳妇啊，这又是一个辈分的问题，所以她一定要陪。那王夫人本来好清静的，也不爱看戏，那贾母回去不再看戏了，王夫人也就回家了啊，也就回去。所以只有凤姐做了首席，所以我们就看到王熙凤爱热闹，所以她就在那边做了首席，尽欢至晚无话。然后尽欢至晚就是王熙凤在东府这边看戏的故事她不再讲了，她回头来讲宝玉陪着贾母回来吃了中饭以后。宝玉这个人啊很有趣，宝玉大概每天就在想说我今天要怎么玩，他的 schedule 都排得很密的。然后他本来想说我吃完中饭我再过去看戏，再去跟凤姐啊去闹，结果后来忽然他又想说，哎，不是前一阵子听说宝钗生病了，记不记得宝钗在前一回生病不是在吃冷香丸吗？那宝玉跟别人传话说他自己因为着了一点凉感冒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看宝钗，他说改天我好一点我去看宝姐姐。好，这个时候他就想起宝钗生病了还没有去看她，那应该去看她。所以宝玉每天就在想说我自己要做什么，他也很忙啊，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也很多 schedule， 忙得不得了的那个感觉。然后他就想说要去看宝钗，然后他要去看宝钗的时候，大家看到宝玉要去看宝钗要经过他爸爸的房间，经过上房往北走出角门，然后到梨香院去。可是你知道宝玉整个的心理状况，他的潜意识里最害怕的就是他爸爸，他只要碰到他爸整个人就发抖啊，脸都白了，这样就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怕爸爸怕得不得了。那这个在下一回啊，第九回你就看出来，就是这个两个父子的关系非常奇怪。就是贾政看到宝玉从来没有一句赞美的话，都是骂的。因为在第九回时候我们看到宝玉要去上课要去上学了，他上学以前要去跟他爸爸告别啊，说爸爸我要去读书了，他爸爸就在那边冷笑说读书你最好别讲这个两个字，你讲这两个字我都要丢脸死了。所以这个爸爸永远跟宝玉讲话都是用这个讲法，然后说你不要站在那里，你站在那边我地都脏了。我们现在很少老爸跟儿子这样讲话的啊，可是我想过去的父权其实是非常奇怪，就是他永远没有赞美啊，他都是那种严厉的指责的这种话。所以宝玉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段就是很明显他不要经过他爸爸房间，结果宝玉要去看宝钗，只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要去拜访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结果中间碰到一大堆事情，因为没有碰到爸爸，可碰到爸爸一大堆朋友，我们叫做这个清客，门下清客。这个字可能大家现在不太懂，就是过去有钱的大户人家会养一大堆的文人，这些文人养在家里其实没什么事的，我们叫做帮闲文人。可是因为这种大户人家来往应酬很多啊，有的时候应酬的时候要陪酒啊，然后作诗啊，写对联啊，那如果有人有丧事你可以写挽联啊，就是这些人在做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我们现在不太知道这种身份。我记得以前总统府都会养着这种人的，因为总统常常某些人比如说家里老太太过世啊什么要搬那个匾啊碗，都是这种人写。以前我有个书法的老师就是 做这样的工作的，就他们其实工作很清闲，可是他们会养在那边，就是帮忙这些重要的政要啊，说写一些这种无关紧要的应酬文章，以前都会养着这种，所以就碰到了这一批人。那你可以看到《红楼梦》的作者最不喜欢这种人，因为他觉得这种人养在家里就是那种拍马屁的啊，永远就在那边讲好听的话，也虚伪的不得了，所以他给这些人取的名字都很难听，什么沾光啊，那沾光这个字当然就是有暗示的，还有单聘人啊，单这个字我们现在其实在姓氏里有时候念禅啊，或者善这个字啊，善这个字就是单独的单这个字，可是作者在这里用了单聘啊，就是聘用的聘，仁慈的人，单聘人，你念快一点你就发现是单骗人，就是其实作者很讨厌这一批人，觉得这些人老是在讲虚伪的话，他就碰到这一批人，这批人就抱着宝玉然后搂着他，然后说哎呀你这个多久没有看到你，说我昨天我还做梦梦到你啊什么，这就是其实蛮恶心的奉承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其实他的可怜是一个13岁的男孩子，他活在这样一群大人的这个虚伪的生活当中，他走出去的时候他是一个少爷，每一个人都把他当大人这样奉承，可是他到了宝钗那边他又变成一个小孩啊，所以这一段我特别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宝玉在不同的人面前的一些身份，所以这一段也许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所以宝玉忽然想他要去看宝钗了，他说宝钗在家养病，没有亲自去问他病，所以他意欲去望他一望，想要去看病，如果从上房后角门过去，恐怕遇见其他的事缠绕，或碰到了父亲更为不妥啊！如果碰到了爸爸更为不妥，宁可绕远路吧。他就想绕远路，可绕远路结果就碰到了其他的人。那么你看到宝玉出去啊，他本来是偷偷摸摸想要去看宝钗的，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宝玉是不能单独出门的，因为宝玉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他一站起来就有人跟着站起来，他一走就有人跟他走，就是丫头众妈妈一大堆人跟着他。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当下众妈妈丫鬟伺候他换衣服，见他不换，因为他根本没有出门嘛，他只是要到后门去看宝钗而已，所以他就不肯换衣服，然后就出二门去了，所以众妈妈丫鬟只得跟随出来啊，跟随，因为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可是贾母跟王夫人的命令是宝玉到哪里都要有一群人跟着。所以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宝玉真的好可怜，就是他根本从来没有一个单独自己独处的机会。可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在十几岁十二三岁你刚发育以后的男孩子其实很希望独处，他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孤独感，他很希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都好，那他不太想跟别人讲话的啊，那个部分其实宝玉根本没有办法发生。所以大家都以为他要到东府去看戏，结果谁知道他过了穿堂便向东北绕厅后而去，就是到往梨香院走。好，我们下面看他碰到了谁，偏顶头遇见了门下清客相公，就是这些清客相公就是养在家里的帮闲文人，沾光单聘人，这些人走来了。好，你看到这一批人不是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主角，可这批人好像代表了一个封建文化里面非常有趣的一种生态。这些人看了宝玉便都笑着赶上来，一个抱着腰一个袭着手啊，你看到姿态的感觉出来了啊，一个抱着腰一个袭着手，都到我的菩萨哥儿。你看叫宝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我幸好十三岁没有人叫我菩萨，你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一个宝玉其实一个小男孩忽然被奉承到说菩萨哥儿，这样我说做了好梦呢，就是我怎么会碰到你啊？觉得碰到他们是碰到宝玉是天大的荣幸，就是昨天做了好梦呢，好容易得遇见了你啊！说着请了安又问好啊，唠叨半日方才过去。所以宝玉最烦这些人，结果偏偏碰到了这些人，就是因为在宝玉的十三岁的小男孩的心目中觉得这些人是最虚伪的啊，就是讲话也不真，永远在那边奉承人拍马屁的那样的一个应酬的世界。其实我们有时候想到我们现在社会的伦理的情况，社交都改变很大啊。在我们大概我自己小的时候，有时候跟老爸去吃一次饭你就会烦死了，因为你就看到大人在那边讲了半天应酬的话，然后光吃一个饭连座位都坐不下来，因为大家就在那边让半天的，然后等到付账的时候又是让抢半天。那其实当然现在知道那是一个礼节，可是你小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烦，就是怎么大人这么啰嗦的。可是那个就是看到了宝玉其实在这个纠缠当中，他其实有一个他想要活出来的真性情的东西一直受到一种阻碍，好不容易这批人过了， 然后这老妈妈又叫住问说，你们两位是往老爷跟前去不是？就你们是不是要去老爷那边？老爷是谁？贾政，就是宝玉的爸爸。好，你看到这一批门下亲客非常有趣，他们都知道宝玉怕爸爸，所以他们就回头点点头说，老爷在孟坡斋小书房里睡午觉呢。所以他们跟这个宝玉暗示说不妨事，说你别怕，你要出去干嘛就溜出去吧，你去玩你的。所以你看到说的连宝玉也笑了，因为宝玉就知道说他们在讨好宝玉啊，他们故意的偷偷透露一个讯息说，你爸爸在睡觉呢，你不要怕，你就出去玩吧。好，这种就是门下亲客他的那个我们说嘴脸吧，就是他们养在这种家里，他要讨好贾政，他也要讨好宝玉。那等到如果是贾政骂宝玉的时候，他们要出来打圆场，那等到贾政不在的时候，他们又讨好宝玉啊，就是这样的一批养在家里的所谓的这个文人。这个时候宝玉就转弯向北奔梨香院来啊，就是他从角门这边出来，然后要去梨香院。好，你看他又碰到第二批人，可巧银库房的总领叫吴新登，还有仓上就是这个家族很大有管仓库的头领叫做戴良，还有几个管事的头目，一个七个人从账房里出来，就是他们家里面管账的人又碰到了。好，碰到以后你看到发生什么事。好，这些人看到了这个宝玉，只有一个买办叫做钱华的，因为他多日未见宝玉，好几天没有看到宝玉，忙上来打签请安啊，叫少爷叫宝哥之类的。那宝玉就笑着袭他起来。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如果你是一个13岁的小男孩，这些人大概都是40-50岁的中年人，这些人都要跪在地上跟你请安，然后你还要请他们说起来起来，不要客气之类。所以宝玉其实被训练成一个小大人，我有点希望大家理解这个，因为等一下宝玉进到宝钗房间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就是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很有趣的尴尬，就是说这个小孩自己搞不清楚他的身份到底是大人还是小孩，就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在贾母怀中打滚的那个小男孩撒娇的，一个是到外面的时候别人会立刻跪下来，一个大男人跪在他面前要跟他请安的啊，就是一个小王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钱华跟所有的这些管账的人就说，前几天在有一个地方看见二爷写的斗方，你注意宝玉被称为什么？二爷，他才13岁，可所有的这些中年男人叫他叫二爷。所以我们在有一个人家里看到你写的字，斗方，斗方是一种大概30公分见方的一种书法，叫做斗方啊，就是过去很多写书法写扇面跟斗方都是小品的东西。那我们看到说宝玉才13岁，宝玉的字已经被外面的人拿来裱在家里挂在家里了，那这是他字写的好吗？还是说大家觉得这是贾宝玉写，这是贾府的公子写的？其实我们也分不清楚。可是你看到这一批人，这些买办，他们就在奉承宝玉，就说我们前天在有一个地方看到二爷写的斗方字一发好了，所以你那个字啊写得比以前更好了，那么多早晚赏我们几张贴帖啊，说什么时候你也送我们一些，你看你都送了别人了，那什么时候也送我们几张来贴帖。你注意一下，这个话从这些管账的口中讲出，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判断宝玉是不是字真的写得好，因为这些人一定会这样讲的啊，一定会这样讲，就是这个是一个世家文化里面最奉承那个小主人的一个状态。所以宝玉自己也搞不清楚天高地厚，他说这还不简单，说给我的这个小儿听就好了，那就说你们要几张你们跟他们讲，我改天就写给你们。所以宝玉也觉得他自己就是一个大人，是一个书法家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现在因为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文化啊，我们不太容易了解，就是如果你今天13岁，那从这个什么国中下课回来，忽然有人说，哎，我在哪里看到你的字，你忽然说啊，交代我的小的办一下就好了，大概我们台湾已经没有这样的人物了。可是你现在重新去思考，就是说宝玉要去见宝钗中间受到了两层的阻碍， 一个是门下亲客，一个是账房里的人，这两堆人都是大男人，可在他的面前几乎就是完全好像打工作揖，好像奴仆一样。那宝玉还必须做出一个很大人的这个感觉，那宝玉笑着说不值什么啊，这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说给我的小幺儿们听就是了啊，就是跟班的，你跟我那个跟班的讲说你们谁要字我就写给你们啊，就讲到宝玉的这个回答，一面就往前走，然后众人带他过去，方都各自散了。就这些人都是大男人，四五十岁，可是要等宝玉走了他们才敢散啊，就是规规矩矩站在旁边，这就是主仆啊，就是主仆的这个问题。好，闲言少述，且说宝玉来至梨香院，你下面看到他进了梨香院，先入薛姨妈室中。看到薛姨妈了，就是宝钗的妈妈。那薛姨妈正在跟丫头们打点针纸，就是做针线的事情。然后宝玉就跟薛姨妈请了安。你看薛姨妈的反应，薛姨妈忙一把拉了她，抱入怀内，笑道说：“这么冷的天，我的儿，难为你想着来，快上炕来。”有没有发现宝玉立刻变了？就是刚才是一个少爷站在那边，然后别人都跪在他面前，现在他忽然变成了小男孩，因为被那个薛姨妈一抱就抱在怀里去了。所以你注意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儿子13岁啊，其实他刚好在尴尬年龄，因为他很可能在外面他会扮演一个大人的角色，可是回到家里那个妈妈抱着他就亲亲亲，从头亲到脚，他立刻又觉得小孩。所以我觉得青春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年龄，就是他对他自己半大不小那个东西他很尴尬，他不晓得怎么办。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多大人常觉得，哎呀，我那个儿子女儿好怪啊，真是脾气怪里怪气的，那其实就是青春期，因为青春期本来就是个样子，因为他还不太知道他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转换。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就非常清楚，就是宝玉现在的这个角色怎么转过来。他如果个性古怪一点，他就会把薛姨妈推开，对不对？说，哎，我那么大了，你干嘛抱我这样，还亲我这样？因为他刚才不是大人吗？可是现在他立刻就变成小孩，所以宝玉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很多重个性啊。可是我一直觉得宝玉的，其实他就是典型的一个青春期小孩的状态啊，那种对什么东西都好奇，然后他又学着做大人，在外面摆出他的排场，可是一到这些姨妈妈妈面前，他立刻又变成小孩的那个感觉。那薛姨妈当然非常疼他，就抱在怀里面，然后他们就开始讲一些家常话这些东西。那宝玉就说哥哥不在家，这个哥哥是谁？薛蟠啊，那个无法无天的薛蟠。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宝玉的口中常常要带出薛蟠当然不会在家，薛蟠大概14、15岁嘛，就是那种每天跑出去乱玩的那种，打电动啊什么那种小孩，他当然不会在家。所以那个薛姨妈就叹了一口气啊，这一口气是我们现在很多妈妈都会叹的啊，就薛姨妈叹一口气，是他是没龙头的马，天天逛不了，哪里肯在家里一天啊。我常常听到妈妈讲儿子都是这样讲，说哎呦他回来我真是捡到了，就是整天在外面逛的。可是你这问他在外面逛什么 也不见得，他就是一大堆朋友在外面玩啊逛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也用宝玉的口中带出另外一个没有那么严的家教的薛蟠，因为薛蟠爸爸过世了，所以薛蟠没有人在管束他，所以他变成无法无天。那对比出其实宝玉真的蛮可怜的，就是每天必须这样子被跟着在一起。所以宝玉接下来就问说姐姐可大安了，就是他是为了宝钗来的，对不对？他看看要宝钗有没有生病，所以他来了。那薛姨妈说可是呢，你前又想着打发人来看他，他在里面呢，你去瞧瞧他，里间比这里暖和。所以薛姨妈就把宝玉带到里面，让他跟宝钗在一起。好，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宝钗在家里面穿的衣服以及她的样子，因为这个部分我们不容易看到。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宝钗都是打扮的光鲜亮丽出来做客的样子，那么这一次宝玉来是忽然撞进来了，那么所以看到了宝钗日常生活穿的衣服。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提过，作者对于描绘女性的服装是非常讲究的。那最精彩的就是王熙凤， 我记得前面我们讲前几回是王熙凤一出来就是发亮的，都是金色跟红色啊，就是王熙凤身上的颜色全是强烈的对比色啊，对比色。可是，一到了宝钗，宝钗本身是比较，我们刚刚讲，如果她是一个有野心的女孩，可她外面不露，她是比较含蓄的，所以你常常会觉得她的衣服很奇特，她的描绘啊，外面都是比较半旧不新的感觉，有点不太去争风头的，不愿意出风头的，可是里面是很鲜艳的衣服啊。等一下你会看到对宝钗的这个描述非常有趣，他就看到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发，蜜合色的棉袄，注意蜜合色大概有一点像蜂蜜啊，蜜琥珀那种颜色啊，蜜合色，所以这种颜色是中性色调，也不是大金大红的这种色彩，跟王熙凤的色彩不太一样。所以我一直觉得曹雪芹如果做一个画家也是了不起的画家，他对色彩非常敏感，他把色彩变成性格啊。他这里要介绍宝钗的时候，他用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的比肩挂，就是身上有一个挂子，有一个坎肩啊，就是有点像小背心这种衣服，是玫瑰跟紫两色的。我们注意玫瑰跟紫都不是正色，都不是大红或者大蓝这种颜色啊，所以它都有一点中性色调，所以用这个中性色调把宝钗身上的色彩压到比较温和，而不是像王熙凤这么扎眼啊。所以你注意一下，如果有机会把所有形容《红楼梦》的这些女孩子的服装挑出来来看的时候，她每一个服装都是对的啊，就是你认识一个朋友久了，你会不会发现某一个人身上永远就是那个颜色，那个色系，他喜欢紫就是紫的色系，或者喜欢蓝都是蓝的色，其实有性格在里面的啊，就是颜色，人在选颜色在选他自己的性格，所以作者非常懂怎么样去把这个人塑造出来，用衣服来衬托。好，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挂，葱黄绫纱线裙，注意葱黄，葱黄是什么颜色？就是我们买的那个大葱的颜色啊，绿里面带黄，所以它都不是一个原色的形态，如果是黄就是原色，可是它不是黄色，是葱黄色，所以它又压低了，把那个明度压低啊，葱黄色的纱线裙，然后一色半新不旧啊，就是它衣服看起来半新不旧，不是那么亮眼的这种感觉，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就是好像在讲宝钗天生的美，而这个美是不要借什么化妆的啊，唇没有点胭脂可是红的，可是眉毛也不画，可是就有一种带着淡淡的这种重色啊，脸若银盆，眼如水杏，憨言寡语，人未藏于，就他不太讲话的啊，不太讲，有点木讷，人家都觉得他好像有点笨笨的，可是他绝不笨，他可能只是假装笨而已啊，所以这是其实宝钗是最厉害的，就是王熙凤不是最厉害，王熙凤厉害都被看到了啊，宝钗的厉害根本看不到，就是她那种皇商家庭的出身，她都是用最傻傻的感觉，她常常问一些话好像她不懂，可是她其实都知道啊，所以你越看到后面越知道宝钗是极厉害的一个女孩子，就是14岁可是心机其实特别深的一个女孩子啊，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就说能够不出风头就不要出风头，那么尽量能够含蓄。好，宝玉就一面看一面就问说，姐姐可大愈了啊？你最近身体好了没有，病好了没有？那宝钗抬头看宝玉进来，赶快起身，然后就说已经大好了，多谢记挂着啊，就是当时的这种礼貌，那么就让他炕沿上坐，然后叫他的丫头婴儿倒茶来，然后又问贾母好不好，王夫人好不好，那迎春、探春、惜春好不好，就是请安啊，过去的这种世家文化的这种礼貌一一都要问好。好，然后宝钗就看宝玉了。好，你下面看到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宝钗眼中的宝玉，他的形容是什么啊？他说头上戴着蕾丝嵌宝紫金冠， 一个黄金的头冠，是把头发竖起来的，然后额上勒着二龙抢珠的金抹额。啊，抹额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也不太知道。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太太怕冷，常常会戴一个抹额，中间有一块玉的，那个叫抹额，就是戴在额头上的。那宝玉也有，可是宝玉这个抹额就不像老太太那种抹额，是两条龙，黄金的龙，二龙抢，中间有一个珠子，一个抹额，头上有一个金冠。啊，所以你注意，抹额跟金冠不太一样，抹额是怕那个太阳穴两边受风设计的东西，那头冠是竖头发的。啊，蕾丝嵌宝紫金冠，额上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好，这里是从你特别注意，这是从宝钗的眼睛看到的宝玉，所以他看到了富贵的东西，他看到了富贵人家这种一个小男孩服装上的讲究，都是贵重的东西啊，全部是贵重的东西。然后身上穿着秋香色丽蟒白狐叶箭袖，箭袖我记得我们以前谈过啊，箭袖是一种过去的，原来是武装，就是武功的人，练武功的人穿的衣服，因为他的袖子是比较窄的，不是宽的袖子，因为你如果要打仗的时候穿那个宽袖子不容易打仗，所以叫做箭袖。什么叫做白狐叶？就是过去有一种衣服，为了保暖，它是用狐狸的毛做的。我们现在有时候女孩子的那个脖子上还围一个狐狸，对不对？那种狐皮的，那狐狸的皮最好的部分是狐狸的腋下的部分，那个地方的毛是最软的，所以他说这个箭袖是用狐狸腋下的那一块的毛皮毛做的，叫做白狐腋箭袖。然后上面绣着在秋香色，秋香色有一点狐绿啊，有点浅绿带一点咖啡的那个颜色叫秋香色。秋香色里面绣的丽蟒，就是一条条龙的龙纹的这个衣服，然后系着五色蝴蝶鸾桃，就是腰带啊，用五色的那个结成一个一个蝴蝶的腰带。你看到宝玉真的蛮炫的啊，那个服装从头到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大概都是名牌。然后你看他脖子上项上挂着长命锁、记名符，还有那一块落草时闲下来的宝玉啊，叮叮当当身上挂了一大堆东西。好，这里就看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宝钗就非常想看那一块玉，她说都听人家说你生下来嘴巴里含了一块玉，那到底没有真正好好看过，他就想看这个玉。可是这一段就整个在写宝钗看玉这件事情，跟后来宝玉发现宝钗有一个锁，有一个金锁，那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暗示是金玉良缘，就是有金锁的人要配有玉的这个人。所以也很多人认为说这里面其实是作者的一个安排，就是宝钗有很多的心机，其实她很想嫁给宝玉，而嫁给宝玉不一定是爱情，而是这个家族对他来讲是不得了的一个家族，他嫁到这个家族其实他的身份在伦理的身份其实也就稳定了啊，可能比选进皇宫做妃子要更好。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宝钗对那个玉有一种重视。有没有发现到现在为止没有人仔细看过这一块玉，连黛玉都没有，对不对？可是宝钗会这么认真说我今天倒要好好看一看，我要看看这个玉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宝玉就听说宝钗要看他的玉，所以他就赶快凑过去，然后从头上把玉摘下来，然后就递在宝钗的手里，然后宝钗就把这块玉托于掌上，只见大如雀卵，耀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纹缠护，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幻象。作者真是了不起，你看他写到任何时候他回头都告诉你整个故事是一个神话，就是这块玉现在再美再漂亮，它也不过曾经是洪荒中的一块顽石而已，经过几世几劫转世变成了这个幻象，就是好像让你永远觉得读这个小说读到的每一个繁华，每一个人他现在的这个状况其实都是一个假象，他的真身他的本身其实是在洪荒里的那块石头。那么好像也暗示我们说生命到最后也都是归结于大荒，把该还完的还完也就归结于大荒。所以这是小说的了不起，就是他借着这个时候他又开始把大荒山青埂峰这块顽石的神话故事又把它带出来啊，重新带出来，然后就加上一句诗说女娲炼石以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换来清旧臭皮囊。注意第三句第四句，失去幽灵真境界， 其实我们在人世间有一个精神的存在，有一个幽灵的这个存在，就是属于精神的存在。当这个存在失去了以后，我们就会幻化成、转化成一个我们现在的臭皮囊的样子。就是对于佛家或老庄来讲，我们现在有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一个臭皮囊，这个臭皮囊有一天迟早都要舍掉，然后再回到那个幽灵的那个真境界。好，这是作者受到的佛教老庄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就是表示着说，这个时候的宝玉虽然漂漂亮亮的，可是是一个臭皮囊，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个幽灵的真境界啊，他换旧了这个臭皮囊，变成了现在人间的样子。好之运败金无彩，勘探石拐玉不光，就是金跟玉都是最珍贵的东西，可是在一个命运已终的时候，金也不会发亮，在时运不好的时候，连这个玉也都不亮了啊。再谈到这个蒙尘的意思，那么最后的终结是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如果作者把很多人带到坟墓的墓地去，让你去看，说你看看这里有多少坟墓，有多少白骨如山，这些人不知道姓什么，不知道名字叫什么，可是他会告诉你说，他们都曾经是公子，也都是曾经是红妆，都曾经年轻过漂亮过，也都曾经有爱有恨，有过繁华啊。整个这首诗借着宝钗要看宝玉的这块玉的事情，又点出了那个顽石的这个幻象的问题。所以当时这个顽石因为经过一个癞头的和尚，好，我们看到癞头和尚又出来，他要给他几个文字要刻在上面，所捐的篆文，所以他就按照这个图画刻下来，那么放在后面，还告诉你说原来字很小，怕你看不清楚，所以他把它放大一点。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宝玉脖子上戴的这个玉上面有字，而且那个句子我们读出来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放在这里，其实这件事可以放在前面一点，对不对？因为好像觉得宝玉生下来含了一块玉应该很重要嘛，应该很早就看到，而且他不是跟黛玉老住在一起吗？那黛玉应该有更多机会看这块玉啊，应该更多机会去了解这个玉上刻了什么字。可是为什么等到第八回宝钗才发现了这个玉上面的字？我们看到这个字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然后横的有一个通灵宝玉，然后翻过来可以看到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啊，就是上面的字。然后宝钗看了以后，最有趣的是其实在下面，宝钗看完以后就在那边念，反来覆去的念说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我们看到宝钗为什么会反复念这个东西，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读者读到这里都不知道，哎，奇怪，宝钗为什么这么好像若有所思，在想说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宝钗的丫头叫莺儿，她不是要去倒茶吗？结果她也不去倒茶，她就听宝钗在那边念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她就想说，哎，这两句话倒像跟姑娘的这个脖子上戴的金锁上的字是一对。好，我们这个时候才发现，如果宝钗真的有心机的话，宝钗的心机真的很惊人。就是宝钗其实一直在暗示一些事情，就是如果她要跟别人争，她绝对不会跟黛玉去口头上争的，她要争的东西都是在做暗示的东西啊。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宝钗有一个金锁，而金锁上也有两句话，而这两句话刚好跟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是一个对子。而这个东西宝钗念了好几次，宝钗自己不会讲，因为她哪里会说，哎，我刚好有金锁，哎，我可以配你，哎，那这个绝对是我们今天才会讲的话，对不对？可是古代的女孩这么含蓄，她哪里会讲？所以是她的丫头讲出来的，因为她的丫头每天帮她把这个锁脱下来包好放起来，所以她的丫头知道这几个句。可是丫头不识字，对不对？绝对不识字，过去的丫头都不读书的，所以是宝钗常常跟她讲说我的金锁上有什么字，念给她听。所以她听久了以后，她知道这两个字跟宝玉那话是一对，所以婴儿就讲出来了。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作者其实细心的不得了，她在透露出宝钗很多的心思啊，非常非常多的心思。所以宝玉就很好奇，宝玉说，哎，我怎么不知道你有金锁，那你应该给我看看。那那个宝钗就说，哎，没什么好看，这有什么好看的，就假装不要给他看。可是你知道宝玉这个人 你不要他看是不可能的，他一定缠缠缠的不得了。所以后来这个宝钗被缠不过，他就说也是有一个人给了两句吉利的话，说要磕在锁上的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好，下面你看到宝钗脱衣服的这一段，一面说一面解了排扣，啊，就是宝钗不是外面穿的都是半新不旧的衣服吗？排扣解开，里面大红的袄上，有没有发现宝钗里面是非常靓丽的，啊，非常靓丽的。所以这个大红，你忽然想到了王熙凤，可是作者好像若有意若无意的透露出宝钗其实是一个厉害人物，可是外面完全看不出来，啊，就是外面半新不旧都是木讷的，可是里面大红排扣。然后珠宝金银黄金灿烂，你看八个字在形容她身上的东西，就她漂亮的东西都在里面，那种抢眼的东西、珍贵的东西、扎眼的东西都在里面，外面看不出来，外面是半新不旧啊。所以特别注意珠宝金银黄金灿烂的璎珞掏了出来，璎珞是古代女孩子身上戴的项链，可这项链是可能很大的一个锁，上面有很多的玛瑙玉宝石镶起来的，所以叫做璎珞。我们现在通常讲璎珞是讲比如说古代唐宋的敦煌壁画里画的菩萨身上戴的东西叫璎珞，就是一串一串的啊，它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单独的项链，它是一大串东西啊，叫做璎珞。就把那个珠宝金银黄金灿烂的璎珞掏了出来，然后宝玉就托在手上来看，果然有八个字啊，两面就是不离不弃芳龄永寄。好，你现在念一下看，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这边是不离不弃芳龄永寄，果然是对联啊，果然是对联。所以当然这里面也是作者在文学的写法里面写出了最后宝玉跟宝钗成婚是因为有一个金玉良缘的暗示。所以黛玉一直在委屈，黛玉一直在一种痛苦的状况，也是黛玉觉得别人有金可以配那个玉，我没有金，黛玉什么都没有。可是黛玉跟宝玉是前缘，是天上的缘分，前世的一个石头跟草的缘分。所以他在记不记得我们读到判词里面大家都说金玉良缘，可是俺只念木石前盟，就别人都说你应该跟有金的结婚，金玉良缘，可是宝玉说我只念着念念不忘的是前世那个木头跟石头的缘分，俺只念木石前盟。所以这里面也是宝玉的可爱，就是宝玉他其实要的也不是现世的繁华，而是他觉得前世未了的东西是他最牵挂不断的东西。好，所以其实这里面一直在对比，会使我们一直觉得这个三角关系啊，如果我们是用一个世俗的三角关系来看，宝钗跟宝玉是这一世的缘分，可是黛玉跟宝玉是前世的缘分。那对宝玉来讲，前世的缘分要比这一世的缘分要更使他惦挂啊，更使他惦念。所以这一回整个在讲他们几个人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关系啊。因为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好死不死黛玉来了，我们看到宝玉不是偶然来看病吗，就没想到黛玉也想到，哎，宝钗生病了我也应该去看看病，就黛玉也来了。就黛玉一来一进来，哎，怎么看到宝玉也在里面，这下心里面就不是味道了。然后黛玉说，哎呀，我来的不巧了。那这句话绝对是黛玉会讲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平常再怎么样心里不舒服，我们这句话不一定会讲出来，可黛玉就是不管的，她就讲出来说，哎呀，我来得不巧。好，你看到宝钗的回答，宝钗说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她听不懂吗？还是她听懂她其实假装没有懂？那黛玉就说，没有啊，就是我如果来宝玉就不要来嘛，那宝玉来我就不要来啊。那宝钗就更说什么意思，这样的话 我真的就不懂了。那黛玉就更厉害的就回答说，如果我来他不要来，他来我不要来，那这样每天都有人来，也不会太热闹也不会太冷淡，不是很好吗？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宝钗应该不会听不懂，当然这是有点吃醋的话，可是宝钗始终就有点装傻，说我好像不懂。那黛玉就一直要解释啊，解释这个。所以这一些地方就看到最早的三个人之间的某一些微妙的这个关系。好， 我们看到中间有一段是当时宝玉因为宝钗不是把扣子解开吗，拿了锁出来，所以他闻到了一个味道啊，这个味道是冷香丸的味道，他觉得哎，什么东西这么香，他说你是不是熏过衣服了，因为中国古代讲究的人家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有一个熏笼啊，就是烧那个香檀香沉香，然后把衣服蒙在那个笼上，所以第二天穿的时候衣服上全是香味，有点像我们今天用精油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宝钗就说我才不想熏衣服呢，好好的衣服熏的那个烟料火气的，他说大概是我吃的那个药冷香丸。那宝玉就很兴奋说什么药这么香，也给我几个吃吃这样。那宝钗就骂他说哪里药也乱吃的，你又没有那个病，你干嘛吃这个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的每一句话都是宝玉的个性，然后宝钗这样子回答他。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黛玉进来了。好，林黛玉一走了进来，一见宝玉就笑着说哎呀我来得不巧了。好，你可以看到作者的精彩在于这里面每一个人物的语言都是合他的身份的，他永远不会写错，就是永远黛玉不会讲宝钗讲的话，宝钗不会讲黛玉讲的话，因为个性啊，因为个性的关系。所以你对人的个性了解了以后，其实会少掉很多爱恨，你会觉得人就是人，就是他有他自己独特的那个个性，没有什么你喜欢或不喜欢的问题，因为在他的环境里他就会这样反应。他说我来得不巧了，宝玉就赶快起身笑着说让座，就让黛玉一起来坐。宝钗就笑着说这话怎么说啊，就我刚才的意思说我相信宝钗极度聪明，她不可能听不懂这句话，可她就假装听不懂，她说这话怎么说。黛玉就笑着说早知她来我就不来了。那宝钗就回答说我更不了解这个意思了啊，她还要再问。黛玉就笑着说要来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天她来明天我来，这样间错开了，岂不是天天有人来，也不会太冷落也不会太热闹，姐姐怎么会不懂这个意思呢？啊，你看黛玉不是简单的人，就他会觉得他大概也觉得宝钗在作假，就是明明知道啊我就是吃醋嘛，可是你还要问，那要问的话我就给你一个很好的回答，那这个回答宝钗也没话讲。可是当然宝玉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好，宝玉看到黛玉穿了一件衣服是大红羽缎的对襟褂子，羽缎是一种比较滑的那种丝绸的料子，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雨衣，就下雪天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像旧的戏里面像昭君出塞披的就是那种羽缎的褂子啊，就是在挡风啊或者有点下雨有下雪的时候女孩子披在身上的这种披肩啊，这种斗篷。所以他就看到黛玉穿了大红羽缎的对襟褂子，就问说哎，下雪了吗？因为这是下雪才会穿的，就是下雪了吗？然后底下的这些伺候宝玉的人就说已经下了半天雪珠了。那宝玉就说哦，那拿我的斗篷来。好，你看到黛玉接着就说你看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要走了啊，我来了他就要走了。所以这里面两个人在斗气。可是我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第八回的下半段，整个的宝玉跟黛玉之间的关系其实在讲他们两个有一种亲，这个亲是外人参加不了的，其实连宝钗都无法替代，可是越亲越会去斗。你不太了解，就是两个人最亲的时候啊，他会有很多斗气的东西在这里。就是有时候亲如夫妻，亲如最好最好的朋友，就会讲这种故意在斗对方的话。因为都是我提到，我觉得宠爱是一种证明。有时候在人世间，你要证明那个宠爱是非常奇特的东西。那黛玉跟宝玉常常有这个东西，可是宝玉跟宝钗没有。他跟宝钗在一起反而比较礼貌。啊，所以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个关系，其实第三者是无法加入。可宝钗其实一直想加入，也是一直想替代。那黛玉其实在这里一直觉得她很委屈，她觉得她不可能有这个位置，因为她是一个没有背后支撑的，因为她是一个孤女。好，所以这三个人的关系就会在第八回的后半段非常精彩的演变开来。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看第八回的这个后半段，这些小儿女的之间的这个争执。